悲伤留给深夜去回想，像蝴蝶折断翅膀。我只是想要好好爱一场，不是迷惘就是虚妄。有些故事只适合收藏，有些人注定散场。我明明已经知道了真相，却还听你说谎。你别怀念他曾用你岁月漫长，你别假装他也曾是你的信仰，再疼也会向往。我曾笑声你记得不闻不响，回忆却不能把我圆谎。你别流浪，有人深爱你的目光，你别惆怅，有人欣赏你的绽放，拥抱你的滚烫。这夜深人静里，人来人往，把悲伤留给深夜去回想，像蝴蝶折断翅膀。我只是想要好好爱一场，不是迷惘就是虚妄。有些故事只适合收藏，有些人注定散场。我明明已经知道了真相，却还听你说谎。